上个星期呢，我不在新加坡，因为我去了马来西亚，在那个我们的家庭营之前的几天而已，我们在英文堂的两位姐妹啊，常常坐在前面的50来岁那两位姐妹，他们说有这个感动，说要邀请我去马来西亚，跟他们一起去参加一个复兴大会。那个刚刚在我们的家庭的前一个星期，那我说，他说我们觉得是神的带领，已经凭信心定了那个位置了，帮你定了，也给了钱了。不过他们说我们不逼你，你去祷告吧，你祷告，如果神许可的话，你跟我们一起去。所以我祷告，我回家祷告了之后，觉得神说你去吧，这个是吉隆坡。吉隆坡，那我就跟他们说好，那我去。所以上个星期我也没在新加坡啊，上个星期的周末啊，那我就去了这个复兴大会啊，挺特别的一个复兴大会，很多神迹奇事，一个美国的一个讲员，那跟我去的那两位姐妹啊，他们就坐在我的旁边，神给他们做了很大的神迹啊，你知道什么神迹吗？就第一堂过后啊，那个讲员祷告了之后，我们敬拜了，他说你就查验你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医治什么神迹啊。那刚好这位姐妹啊，她姓傅啊，傅，她刚好在没去大会之前呢，她的那个牙齿呢怎么说啊，崩啊，就 one piece drop out 啦，那个 feeling 怎么说，补过的牙就一个就掉了啦，就一个而已。像他刚刚在去大会的前三天，他去看那个牙医没能给他补，因为他一直咳嗽，所以牙医说哎，我补不了，你一直咳嗽。他说哎，那我就先去大会吧，他说可能在大会神可以给我医治。而且牙医跟他说他的牙齿很不好，很多地方已经蛀了，他说你回来我给你一个大装修了。这样就跟我去了，我们去了这个吉隆坡，你知道吗？发生什么事情吗？真的很奇妙哎！就在第一堂过后，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他那个讲员说那你们查看自己有什么神迹，有什么医治啊，我做个见证。这两位姐妹她就坐在我旁边嘛，一个叫 Teresa， 一个叫 Agnes。哎，那就说，哎，你不是说你的那个掉了吗？哎，我看看，可能神给你补上去了啦。他说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因为他什么感觉也没有，他说不要不要，哦，看吧，查看，要，因为那讲员说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，你有信心，你就会去查去看啊。他说，他就张开他的口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吓了一跳，我们两个人是最先看到这个神迹的，我们一往里面一看。11个金牙齿，神给他镶上11个金牙齿。有没有照片啊？他们有没有放上那个照片？刚才他也在我们当中，哇，你知道吗？那个 Agnes 看了，他就大声叫啊！这接下来这三天的大会呢，哎呀，真可怜，他的嘴巴没有闭过，很多人来看，很多好几百个人来看。11个金牙齿，你们也可以看呐。他在我们的早上这一堂，真的很奇妙，亮晶晶的，你知道吗？而且那个手工是好像是地流的，金的，那个金的牙齿，两个人都有，一个11个，那个 Agnes 就一个在上面。但我的妻子坐在我旁边的，我妻子跟我说，还好神没有给我们呀。我们年轻人不大，哈哈，要金牙齿了哈。不过真的很奇妙了，所以你们碰到他，你们可以看，不要拍谁，他很愿意。不过那在大会三天，他的口是开着，那讲给他上来，跟他弄下来看，很奇妙，奇妙不奇妙？真的神是行神迹的神哈，太奇妙。而且不只是这个金牙齿哈，减肥呀，两个姐妹她们是超级胖的哈，一下子喂，上台来做见证说，她的那个裤是这样拿着的，差那么远， 穿的裤，马上的及时的减肥。谁要这样的祷告？没有，我也要，不用运动，不用体操，哇，少了差不多6寸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两个姐妹，还有找到钻石的也有，小孩，两个小孩找到钻石，在我就在我前面，是不是我看不见？他说：“哎，钻石，不过很小。”很小，就一点点，就好像芥菜种一样，一点点很小。不过这哎，确实很小，不过是白色的。我就去按一下，哎，真的是那种24面的，不过是很小了啊。我说按，我说哎呀，真的是有钻石。像我的太太跟我就一直瞪着，哇，很多人都围着看呢。我们看在的时候，它就开始长，在我们的眼前长了，长到差不多3mm 了。millimeter 怎么说呢？厘米啦，差不多三毫米，从差不多1.5毫米长到差不多3-4毫米这样。就我的太太说，你看它在长嘞，你看它长，神是行神迹的神哈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医治也有好几个啦。还有那个，因为有些是医治，有些是神迹，确实是神迹。有另外一个小孩，一个小女孩，她有金粉。在他的头发，哎呦，金的粉掉出来，种种的神迹，然后就是我也很震撼呐、啊，很受震撼呐、啊，哎呦，对，这个对他们对这个有效力哦，这个有一个白头发的一个从伦敦来的一位弟兄哦，白头发的嘞，他说祷告说，他说你凭信心走出来做见证。他走出来，他也不知道要见证什么了。他走来走去，要见证什么？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他的一个朋友说：“哎，为什么你的头发变黑了啦？”他是白头发的哈，他就开始变黑了，从中间这样黑，我们亲眼看见的。他去做见证的时候，在短短的5分钟，从这里开始到前面来，谁要这样的恩膏？我相信我们当中有。太奇妙了，哇！这样的医治，真是这个叫什么返老还童哈啊！真的，其实从前我爸爸也是嘛，他信了主之后也是开始，他89岁，89岁才开始白头发变成黑头发，不过这个是及时的，在15分钟之内，10分钟之内，我看见他的头发越来越黑，越来越黑。他在那边做见证的时候，他就越来越黑了。感谢主啊！不，所以我很受震撼啊，我很受震撼。我回来之后，我一直觉得神说，我也要在磐石做一样的工作，我也要在这里做医治神迹奇事。那我就说，那我们从哪里着手啊？从哪里着手？他说，你不是讲过这样的道咯？从哪里着手？你从我的话语开始，你讲我就行神迹，你说我就印证我自己的话语。我们一起释放信心好不好？阿们，阿们。我相信我们是活在这个末代的这个时候，教会要充满神的神迹启示，让世人看见我们的神是真神，而且他的神迹不是伤害人的，他的神迹是祝福人的。阿们。我从小的时候在庙宇长大，我看见过神迹，很多那种神迹在庙宇里面。什么神迹呢？他用那个刀割他的那个舌头，用那个血来画这些符啊什么啦，然后他用那个东西，那什么水这样一喝，哎，那个伤痕都不见了了。这些神迹，魔鬼能够做这样的神迹，不过这种神迹不是造福人的，这个是伤害人的。何况我们的神，爱世人的上帝，他更愿意行神迹，而且是造福人、帮助人、医治人的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你有机会啊，下个星期什么啊，你早一点来啊。但是他这个姐妹她是9点堂的啊，她一直坐在这里的啊。Teresa， 你问每个人都现在都认识他了啦，因为刚才散会之后很多人也是你有看到刚才啊，是不是亮晶晶？亮晶晶嘞，真是金当当嘞。他们没有把照片，他们本来说要把照片放在这，下个星期你们来看。所以我回家了，祷告嘞，很受感动。我说神，我们也要。磐石教会也要看到你的这样的运作在我们当中，神说要来了了。 我们要进入到神迹的季节里面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怎么准备，怎么预备呢？道，道，因为没有道我们会悬呢、啊。你明白吗？没有道我们会悬，我们变成飘飘然的。不过道呢，使我们认识神的大能，而且能够有信心，因为这信心来自听道。当我们有这个信心，有这个盼望，有这个期望的时候，神能够运作。所以我回家祷告祷告，我说神，那讲到从哪开始呢？我们神说 你要看到神迹启示，你要懂得怎么顺服圣灵，怎么顺服圣灵，可以说顺服吗？ What's the word you must learn how to yield to the Holy Spirit. You 是顺服吗？ You 就是好像愿意顺着他，随着他，可以说是随着圣灵了。要他说要你要学习教导我的子民，怎么教导我子民懂得如何随着圣灵，随着圣灵，就是圣灵的感动，你要能够顺服，能够屈服，能够顺服，能够表达出来。我们在还没认识主那些年头，都是随着什么？随着我们的肉体，对不对？我们看足球的时候，哦嘞哦嘞哦嘞，也是随着别人，对吧？随着肉体，随着我们自己的兴奋。现在我们得救了之后，神要教导我们